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桌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他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尚远。这个时段我们请您欣赏珍贵的历史录音，著名作曲家戏曲音乐家陆松龄先生介绍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望江亭》选段。陆松龄先生出身梨园世家，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加入谭富英、裘盛戎领衔的太平京剧社，担任京二胡伴奏，后来随团加入北京京剧团。在这个大师云集的团体当中，陆松龄先生眼界大开，广采博收，迅速成为了音乐创作的中坚力量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陆松龄攻读作曲专业，毕业之后在北京京剧团担任音乐唱腔设计兼操琴。他为现代京剧炉荡火种，也就是后来的沙家浜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由他担任作曲唱腔设计的代表剧目，除了沙家浜之外，还有三打桃三春、北国情、一代贤后、司马迁、红颜、风雨同仁堂等等，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曲家、戏曲音乐家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多年前录制的陆松龄先生介绍张派艺术创始人、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演唱的《望江亭》片段。 《望江亭》是根据我国元代杰出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原著改编的。故事讲的是才貌出众的年轻寡妇谭继儿，避居清安观，认识了新科进士白世忠，两人一见钟情，结为夫妇。杨衙内依仗权势，想霸占谭继儿。他诬陷白世忠为官失职，并且诓了诏书和尚方宝剑，想杀死白世忠。谭继儿扮成渔夫，机智地盗取了诏书和尚方宝剑，惩办了作恶多端的杨衙内。在第二场戏里，白世忠接到恩师李丞相的密信，得知杨衙内第二天即将带着诏书和尚方宝剑前来处决他，心里非常着急，想把实情告诉夫人，又恐谭继儿担惊害怕。谭继儿见丈夫手拿书信，左右为难，心生一计，终于了解了实情。这段情节是用一组唱段表现的，我先把唱词念一遍。只见他一封书信握手里，长吁短叹，语声低，何人来把书信寄，害得儿夫暗焦急，莫不是平地风波起，隐情不敢实告妻，低下头心生计，何必独自暗猜疑。初二堂深失礼，相公你为何不歇息，定是你原配夫人把信寄， 怪你不该另娶妻，他那里终朝每日盼夫婿，你在此喜新厌旧把心欺，如今他要来寻找你，你瞒着妾身暗焦急，劝你休要多顾虑，他来时我便去，也免得你们恩爱夫妻两分离。字字行行看仔细，紧咬银牙怒不息，强解愁容为夫婿，修经怕来你免焦急。相公不必多忧虑，退敌之策有为期，一非是泰山崩倒难扶起，二不是病入膏肓药难医，妾身自有锦囊计，管教他海底捞月空自欺。 Oh, 主唱段是由西皮二六板、原板、流水板、小导板、快板最后转入散板组成的，它的特点是唱念交替进行，节奏层层推进，旋律活泼跳跃，着力烘托了谭继儿的聪明、果敢、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征。张君秋同志嗓音宽亮，吐字清晰，韵味圆韵，善于用缠绵委婉华丽的韵腔来刻画人物，揭示人物细微的精神世界。这段唱腔中，张君秋同志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色，同时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与突破，使歌唱紧密地配合剧情发展，充分运用唱腔来塑造人物形象，称得上声情并茂。像唱段开始的二六版，谭继儿发现白世忠手持书信，愁眉辗转，自己心中抖起疑虑，十分着急。唱到害得儿夫暗焦急一句的暗字时，行腔低回迂缓，唱到焦字时，旋律突然升高八度，有如洪峰陡起，既唱出了白世忠此时的焦急情态，更唱出了谭继儿此刻与丈夫共患难的焦灼心情。接着隐情不敢实告妻这句唱腔的结构深严，节奏相应变化，旋律在中音与低音区行进，这种音乐结构在传统的二六板式中是少见的。恰恰是这一革新，把夫妻间相互关心、相互体贴入微的细腻感情，传神地刻画了出来。 二人相见以后，谭继尔用激将法想套出实情，这时转入快原版。这段唱的特点是以唱代白，就是用歌唱代替对话。此处采用了原版紧缩的形式，字多腔少，听起来舒展流畅，简洁明快，衔接自然。接着转入流水版，节奏步步加紧，唱到恩爱夫妻两分离时，节奏加快了一倍，旋律上行，运用了一个高腔，把唱段推向第一个小高潮。作为谭继尔用激将法套出实情这一段的小收尾，谭继尔看到书信，知道了白世忠被诬陷并即将遭到迫害的真情后，采用了小导板转快板的版式来烘托谭继尔激愤忧虑的心情。这里张君秋同志在激烈快速的节奏中细微地刻画出了人物的感情。在快板中唱修经怕来你免焦急时，采用了强烈的对比手法，突然把音量减弱，运用上下滑音的运腔手段，清晰亲切动人地唱出了修经怕来四个字，简直是让我们听到了谭继尔此时心弦的颤动，把夫妻间微妙的情感联系淋漓尽致地唱出来了。最后以一段散板把唱段推向了高潮，这段唱集中展现了谭继尔敢作敢为、敢于向恶势力挑战的刚毅精神。虽然是散板，但揉进了剁剧的形式，节奏的处理上鲜明有力，推向了高峰。在唱到 管教他海底捞月空自栖时，旋律在高音区跳跃的行进，旋律激昂，铿锵有力，充分揭示了谭继尔临危不惧的品质和充满必胜的信心。之，这段唱腔运用了多种摆式和旋律节奏的变化，以及运腔的各种手段，使语言与歌唱的配合非常紧密，充分揭示了谭继尔这个人物思想性格的不断深入发展，给听众以深刻的印象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著名作曲家、戏曲音乐家陆松伶先生介绍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望江亭》选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。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，戏迷乐尚远和您再见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新的天地》，由文艺作词，舒楠作曲，孙楠演唱。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，你和百姓同心同行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，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，风里雨里航程壮丽，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，你的信仰点燃永远。 百团大战打响啦！